干嘛？ 心急手到吗？ 不手到心，大忙天还能来？你看，我买了个小喇叭，白天一块唠叨，晚上一块听听新闻，欣赏欣赏歌曲。走，给，香片也取出来了。你换？那马匹着你没有？哎呀，我就怕你这一手，要去就走，有话就说，那是哭啥嘞？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，不能干重活，干点轻活，不能干轻活，看看庄稼，瞧瞧种，一来给农业帮点忙，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。 哎呀，我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，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嘞。 哦，那个人狼几本都在那等着喂狼嘞。我就跟他说， 你去，他不把你骂死。 你说咋办嘞？ 我也没办法。 哎，一换，一换，一换，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啊？ 哎呀，没决心，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，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？ 哎，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，不是和我现在一样，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。 哎，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，你嘞？ 咋？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？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？ 啥时候斗争胜利，啥时候算？ 哦，你要斗争二十年，我也等你二十年。 你还没结婚嘞，你说话就这么气粗？ 银焕，哎，银焕，咱都冷静点好不好？ 别理我， 银焕。

变成摇钱树，我住后悔死不休，两条大路由你走，虽死相依相再去再留， 什么？ 这块种的是谷子，那块种的是倭瓜。听见了，我笑出眼泪，想表扬，想表扬他。 你怎么也最美，以后当过我，最美最美。 些学生啊，你说俺是摸不透他的脾气，你要是叫他到咱这游山逛景啊，他看见这说没计了，看见那吧又说好的了不得，是个石头蛋儿也把他装起来，结果黄好眼也夹到了本子里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，哪个可以送朋友。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，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，这咱俩哪瞅了到处都他毛病了， 来不来由他吧，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呀、啊、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。 你说咱山毛里了他就找不下个媳妇了。哎，按照暖水瓶来给我拿回去吧，我给对了双瓶，给 你看看，我就说给你送。 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户了，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啊、哦！ 我听人家说，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，咱们一罐鸡蛋，你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你们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 你走着看看。 Yeah! 没有学不会。 没啥，这庄稼货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再咋说。 快走 小 人，哎，来，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捡几个鸡蛋来， 这家不是很油嘞。 你问俺们都快烦坏了。 哎，双胞他娘， 哎， 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 啊。哎，双胞爹 啊， 你等等啊，等等。 哎呀， 爹， 啊、 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咸。成年人本子也不害个病。 双胞爹，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烧成酱油了。 哎，中、 哎。娘 啊， 咱这还卖酱油了？ 哟，咱没有卖酱油了嘞。银环呐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如今的山路里啊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。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。哎，这杯鸡杯钢杯水哎，牙膏牙刷洗脸盆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火吧。 不用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还坐下歇着。 想吃肉包。

都说出来去吧。 就是我，你看， 老嫂子，你来了。 你是谁呀、啊？ 我是老李。 你是老马外婆。哎呀，妈，这是林支书。哎呦，你是支书啊？哎，我支书，我怎么了你？ 这不嘛， 抽烟抽烟， 不抽烟 不抽 烟， 哎呦，真厉害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 支书啊，这个迎欢来的时候啊，个被子也没有带，衣服也没有拿，我呀，只想叫他回去准备准备再来。 老嫂子，迎欢一来就给我说了，他这次下来，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， 是啊是啊，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。 这二来，和尚包家又是这样的亲戚，一举两得，为啥不来呢？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，就是结了婚，他想走，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！就是拴住了他的人，也拴不住他的心呐、啊。我看、啊，就让他住下吧，以后想走还可以走。老嫂子，你放心，他来还欢迎，他走俺欢送。哎， 我全当没这个闺女。 哎，老嫂子，先到我家坐坐。 给，先给你撇着5块钱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。 跟那毛干尸一样，要是我到咱那自留地区，哪怕把他除光了，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糟蹋。 我知道了， 你知道个啥？看，这，哎，还有这，那不，那还有这，你看。 那我今 别说你啊，想得的好，老公也好。累了吧？ 不累。给提提肩吗？ 李焕，猜想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，先干轻活再干重活。 你算了吧，我恨不得把我12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，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。 李焕，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，那如影就在那一下，这得有个耐劲儿，细水长流。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，得练练兵，练练武艺。待会儿来，脑子溜的，我教教你。 你咋恁自私啊？反正队里的活不行，光想着那点自溜的，要练这就不能练。 好，就在这儿练。 好，练。 来。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他脚不放稳，劲儿是运。那个草丝苗好不发松，啊得哟得哟不发松。 哎，好好，来。 你前腿弓，你后腿蹬。心不要慌来，手不要猛，好好哎，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。 这个说不 过去。好，换一个吧。来，走。好好来，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吗？ 没有啊，那是咋了？ 人家不知道。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，看我不告娘说去。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，还能跟他吵？ 那到底是咋了？ 哎呀，你别管，去干活去，干活去吧。 硬换。要是累了，你就先歇会儿吧。 我跟你说我累了。 你看你别急嘛。 咋？跟你说话还得笑着迎着。 哎，你看你。 啥？ 好，你慢慢等吧。你好。 你看，看这小两口干个活还说几句话了。 二大娘，你别开玩笑。 哟，银环呐，一会要担不了一桶，就先担半桶吧。哎，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起活来你可不看那腰板硬。要是累了啊，等着师傅毕业歇会儿再干啊。 要是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，说捧一个女学生看看。 哎，有你干嘛还吹三吹的？ 就是 你 吹的。 蓝青叔，那还是跟他说着话呢呀。 我知道年轻人。 你哭啥了？ 是有哭啥？ 我是骂你了，我是骂你了。 哎，都看看，都看。还说人家有管教气的，看看咱自己，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，咱当着上火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断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哎， 实在人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来，这就不赖喽。 对呀，金哥。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。 哎，也许呀、啊、根本就没啥本事。 少说两句吧，干活去，干活去。 走 干活。干 活。 干活。干活。 干 活。干活。干活。干 活。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咋了？ 对不对？ 哎，不对， 为什么不对？啥不对？ 真不对。 哎，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个女孩子，手上也磨了泡，那身上也出了汗了， 张狂赌一劲儿，稀稀哇哇了嘞，就没替人家想想啊？哦，就比人家多掏了两条水，就骄傲了？是快唱哎，咱能办到的事儿，人家就办不到啊？ 那我去给他领个错 啊， 那我去了啊。啊 耶嘿，那是又哭啥了？ 南亭叔 啊， 我也错了，我也去给他赔个不是。 哎，好好去吧去吧。 你 回去。小猫， 南亭叔 去，老侄子，还得你去劝劝他。 他想哭，叫他哭吧。 耶嘿，那这又叫啥话？真是让他来参加劳动嘞，还是让他来哭嘞？ 太矫情。 去，听我嘞。你看这孩子，去。 哎，老赖青啊，这我还不知道嘞，就犯了个大错误。谁知道就给人家说了两句笑话，他都咣当一声，衣服水都摔了两地朝天。 我说老嫂子，你是哪把壶不开偏提哪把壶，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，你偏说还没有瞧准了腰板硬呢。你看看 那是啥就是啥，我不能卷着舌头说假话。 这不怕白养活，万事起头难呐。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我看这也不容易。 那我 这你知道从前咱使的是啥玩意儿，现在用的是啥扎军儿？这喷雾气儿、双花粒儿、解放式水车、骨头筋儿，再过几年还不知道用啥来。咱可不能光想着那一张弦、两把锄、三头毛驴、四头牛，得走一步看两步，心里边想着第三步得往前看看。以后到了机械化、电气化，这哪一样能少了识字人呢？山沟里啊，晾不住来多少说出来说话的看看茶壶，讲讲方式，你那个脾气啊，你得改改了。 那这不用说，是我错了。 那事不大，你看着办呗。 那错了，我求他赔个。 哎，可有一条，你可不能用刚才那态度。 哎呀，我知道。 哎，你知道，我看不保险。 兄弟，看看，看看，还没干一个钱的活，就要俩钱的工，我就知道唱不了。 大姐，都看咱了，啊？ 看见银环担着那担子，一扭一扭给扭秧歌呀！我说银环，再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一活了，你可莫看那腰板硬。就这，他都咣当一声，衣服水都摔了，两地朝天，跑到树底下就哭去了。你说说，就我这点岁数，咋这么才了的人？太大了。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，那人家是咋了？人家是先在咱这山窝里取材料，是真的吗？可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，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瞧这大家啊， 轻人呐，他没吃过90回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迷汤罐里了。嘿嘿，就这他还嫌不见呢。这不，刚才老赖青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。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叫乔乔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哎，走了。 哎呦，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？我说了半天，只把他一句也没听住。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。 哟，二大娘，你也是怪客气了。你能请我给你帮忙，我能给你帮啥忙嘞？ 这一回呀，可别着你的拿手戏了。让外甥从部队上来信了，我想请你替我写一封回信。 信啊， 那他写吧。 好。 听众朋友，豫剧《朝阳沟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